第六十九回，新竹夜间修药物，君王岩上论妖邪。花表孙大圣同进士宦官到于皇宫内院，直至寝宫门外立定，将三条金线与宦官拿入里面，吩咐 叫内宫妃后或进士太监先系在圣宫左手腕下，按寸关尺三步上，却将线头从窗帘穿出去。我 真个那个宦官一言，秦国王坐在龙床，按寸关尺以金线一头系了，一头理出窗外。行者接了线头，以自己右手大指先托着食指看了寸脉，次将中指按大指看了关脉，又将大指托定无名指看了尺脉，调停自家呼吸，分定四气五欲，七表八里九喉，符中沉，沉中符，辨明了虚实之端。又叫解下左手，依前系在右手腕下部位。行者即以左手指一一从头诊视毕，且将身抖了一下，把金线收上身来，厉声高呼道： 陛下左手寸脉强而紧，关脉涩而缓，尺脉抠而沉，右手寸脉浮而滑，关脉直而接，尺脉竖而牢。夫左寸强而紧者，中虚心痛也；关涩而缓者，汗出积麻也；尺抠而沉者，小便赤而大便带血也。右手寸脉浮而滑者，内接金币也；关持而接者，食宿流淫也；持数而劳者，烦满虚寒相持也。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好为双鸟失群之症。 那国王在内闻言，满心欢喜，打起精神，高声应道： 指下明白，指下明白，果是此疾，请出外面用药来也。 大圣却才缓步出宫，早有在旁听见的太监已先对众报之。须臾行者出来，唐僧急问如何。行者道： 诊了脉，如今对症治药哩。 众官上前道： 神僧长老，适才说双鸟失群之症何也？ 行者笑道： 有雌雄二鸟，原在一处同飞，忽被暴风骤雨惊散，雌不能见雄，雄不能见雌，雌乃想雄，雄亦想雌，这不是双鸟失群也？ 众官闻说，齐声喝彩道： 真是神僧，真是神医，称赞不已。 当由太医官问道： 病势已看出矣，但不知用何药治之。 行者道： 不必执方，见药就药。 医官道： 经云，药有八百八味，人有四百四病，病不在一人之身，药岂有全用之理？如何见药就药？ 行者道： 古人云，药不执方，何宜而用？故此全征药品而随便加减也。 那医官不复再言，即出朝门之外，差本衙当值之人小遍满城生熟药铺，即将药品每位各半三斤送与行者。行者道： 此间不是制药处，可将诸药之术并制药一应器皿都送入会同馆，交由我师弟二人收下。 医官听命，即将八百八味每味三斤及药年药末药罗药乳并乳波乳锤之类都送至馆中，一一交付收气。行者往殿上请师傅同至馆中制药。那长老正自起身，忽见内宫传旨，叫阁下留住法师同宿文华殿。 改明朝服药之后，并前酬谢，倒换官文送行。三藏大惊道：“ 徒弟啊，此意是留我做当头里，若医得好，欢喜起送；若医不好，我命休矣。你须仔细上心，承前制度也。” 行者笑道：“ 师父放心，在此受用，老孙自有医国之手。” 豪大圣别了三藏，辞了众臣，径至馆中。八戒迎着笑道：“ 师兄，我知道你了。” 行者道：“ 你知什么？” 八戒道：“ 知你取经之事不果，欲做生涯无本，今日兼此处复述，设法要开药铺里。” 行者喝道：“ 莫胡说，医好国王得以出此朝走路，开什么药铺？” 八戒道：“ 终不然，这八百八味药，每味三斤，共计2424斤，只医一人能用多少？不知多少年代方吃得了哩。” 行者道：“ 哪里用的许多，他那太医院官都是些愚盲之辈，所以取着许多药品叫他无处捉摸，不知我用的是哪几味药，乃是我神妙之方也。” 正说处，只见两个管使当面跪下道：“请神僧老爷晚斋。”行者道：“ 早间那般待我，如今却跪而请之，何也？” 管使叩头道：“老爷来时，下官有眼无珠，不识尊严。今闻老爷大展三折之功，治我一国之主。若主上病愈，江山有份，我辈皆臣子也，理当拜请。”行者见说，欣然登堂上座。八戒沙僧分坐左右，摆上斋来。沙僧便问道：“ 师兄，师父在哪里哩？” 行者笑道：“ 师父被国王留住做当头哩，只待医好了病，方才酬谢送行。” 沙僧又问：“可有些受用吗？”行者道：“ 国王岂无受用，我来时他已有三个阁老陪侍左右，请入文华殿去。” 八戒道：“ 这等说还是师父大礼，他倒有阁老陪侍，我们只得两个管使奉承，且莫管他，让老猪吃顿饱饭也。” 兄弟们遂自在受用一番。天色已晚，行者叫管使：“ 收了家伙，多办些油蜡，我等到夜静时方好制药。” 管使果送若干油蜡，各命散去。至半夜，天皆人静，万籁无声。八戒道：“ 哥哥，治何药？赶早干事，我瞌睡了。” 行者道：“ 你将大黄取一两来，碾为细末。” 沙僧乃道：“大黄味苦，性寒无毒，其性沉而不服，其用走而不守，夺珠玉而无庸治，定祸乱而治太平，名之曰将军。此行药耳，但恐久病虚弱，不可用此。”行者笑道：“ 贤弟不知，此药利痰顺气，当肚中凝止之寒热，你莫管我，你去取一两巴豆，去壳去膜，锤去油毒，碾为细末来。” 八戒道：“ 巴豆味辛，性热，有毒，消肩肌，荡肺腑之沉寒，通闭塞，利水谷之道路，乃长官夺门之教，不可轻用。” 行者道：“ 贤弟，你也不知，此药破结宣肠，能理心膨水胀，快治来， 我还有左使之位辅之也。 他二人及时将二要联系道： 师兄，还有那几十位？ 行者道： 不用了。 八戒道： 八百八位，每位三斤，只用此二两，成为几多人了？ 行者将一个花瓷簪子道： 贤弟莫讲，你拿这个盏儿将过其灰瓜半盏过来。 八戒道： 要怎的？ 行者道： 要那要用。 沙僧道： 小弟不曾见药内用锅灰。 行者道： 锅灰名百草霜，能调百病，你不知道。 那呆子真个刮了半盏，又捻细了。行者又将盏子递与他道： 你再去把我们的马尿等半盏来。 八戒道： 要他怎的？ 行者道： 要丸药。 沙僧又笑道： 哥哥，这事不是耍子，马尿腥臊如何入的药品？我只见醋户为丸，陈米户为丸，炼蜜为丸，或只是清水为丸，哪曾见马尿为丸？ 那东西腥腥臊臊，脾虚的人一闻就吐，再服八豆大黄，弄得人上吐下泻，可是耍子？ 行者道： 你不知就理，我那马不是凡马，它本是西海龙身，若得它肯去便溺，凭你何急，服之即愈，但急不可得耳。 八戒闻言真个气到马边，那马斜伏地下睡里，呆子一顿脚踢起，趁在肚下，等了半会儿全不见撒尿。他跑将来对行者说： 哥啊，且莫去医皇帝，且快去医医马来，那亡人干结了，莫想尿得出一点儿。 行者笑道： 我和你去。 沙僧道： 我也去看看。 三人都到马边，那马跳将起来，口吐人言，厉声高叫道： 师兄，你岂不知，我本是西海飞龙，因犯了天条，观音菩萨救了我，将我锯了脚，退了鳞，变作马，驮师父往西天取经，将功折罪。我若过水撒尿，水中游鱼食了成龙，过山撒尿，山中草头得位，变作灵芝，仙童采去长寿，我怎肯在此尘俗之处轻抛却也？ 行者道： 兄弟谨言，此间乃西方国王，非尘俗也，亦非轻抛弃也。常言道，众毛暂求，要与本国之王治病理，医得好时大家光辉，不然恐惧不得擅离此地也。 那马才叫声：等着。你看他往前扑了一扑，往后蹲了一蹲，咬得那满口牙齿吱吱的响亮，仅努出几点儿，将身立起。八戒道： 这个亡人就是金枝子，再撒些也罢。 那行者见有少半盏，道： 够了够了，拿去吧。 沙僧方才欢喜。三人回到厅上，把前向药饵搅和一处，搓了三个大丸子。行者道： 兄弟忒大了。 八戒道： 只有核桃的，若论我吃还不够一口哩。 遂此放在一个小盒里，兄弟们连衣睡下，一夜无辞。早是天晓，却说那国王单病设朝，请唐僧见了，即命众官快往会同馆参拜神僧孙长老取药去。众官至馆中， 对行者拜伏于地道：“我王特命臣等拜领药剂。”行者叫八戒取盒，揭开盖子递于多官。多官提问：“此药何名？好见王回话。”行者道：“ 此名乌金丹。” 八戒二人暗中作笑道：“ 国徽办的怎么不是乌金？” 多官又问道：“ 用何引子？” 行者道：“ 药人儿两班都下的，有一班一取者，乃六物煎汤送下。” 多官问：“ 是何六物？” 行者道：“ 半空飞的老鸭屁，锦水覆的鲤鱼尿，王母娘娘擦脸粉，老君炉里炼丹灰，玉皇大夫的头巾要三块，还要五根困龙须。六物煎汤送此药，你王幽病等时除。” 多官闻言道：“ 此物乃世间所无者，请问那一般引子是何？” 行者道：“ 用五根水送下。” 众官笑道：“ 这个一曲。” 行者道：“ 怎见得一曲？” 众官道：“ 我这里人家俗论，若用五根水将一个碗盏到井边或河下，舀了水急转步，更不落地，亦不回头，到家与病人吃药便是。” 行者道：“ 井中河内之水俱是有根的，我这五根水非此之论，乃是天上落下者，不沾地就吃，才叫做无根水。” 多官又道：“ 这也容易，等到天阴下雨时再吃药便罢了。” 遂拜谢了行者，将药持回献上。国王大喜，即命进士接上来，看了道：“ 此是什么丸子？” 多官道：“ 神僧说是乌金丹，用无根水送下。” 国王便叫工人取无根水。众官道：“ 神僧说无根水不是井河中者，乃是天上落下不沾地的才是。” 国王即唤当驾官传旨，叫请法官求雨。众官遵依出榜不提。却说行者在会同馆厅上叫八戒道：“ 世间允他天落之水才可用药，此时急忙，怎么得个雨水？我看这王倒也是个大贤大德之君，我与你助他些雨下药如何？” 八戒道：“ 怎么样助？” 行者道：“ 你在我左边立下，做个斧心。” 又叫沙僧：“ 你在我右边立下，做个碧袖，等老孙助他些无根水。” 豪大圣布了罡觉，念声咒语，扫见那正东上一朵乌云渐近于头顶上，叫道：“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行者道：“ 无事不敢撵烦，请你来助些无根水与国王下药。” 龙王道：“ 大圣呼唤时不曾说用水，小龙只身来了，不曾带得雨具，亦未有风雨雷电，怎生降雨？” 行者道：“ 如今用不着风雨雷电，亦不需多雨，只要些许饮药之水便了。” 龙王道：“ 既如此，待我打两个喷嚏，吐些咸津液与他吃药吧。” 行者大喜道：“ 最好最好，不必迟疑，趁早行事。” 那老龙在空中渐渐低下乌云，直至皇宫之上，隐身前向，训一口金唾，遂化作甘露。 那满朝官齐声喝彩道：“ 我主万千之喜，天公降下甘雨来也。” 国王即传旨，叫取器皿盛着，不拘宫内外及官大小，都要等住仙水，拯救寡人。一看那文武多官，并三宫六院妃嫔，与三千才女，八百娇娥，一个个琴杯托盏，举碗持盘，等待甘雨。那老龙在半空运化金弦，不离了皇宫前后。将有一个时辰，龙王辞了大圣回海，众臣将杯盂碗盏收来，也有等着一点两点者，也有等着三点五点者，也有一点不曾等着者，共合一处约有三盏之多，总献至御案。真个是异香满席金銮殿，家味熏飘天子庭。那国王辞了法师，将这乌金丹并甘雨至宫中，先吞了一碗，吃了一盏甘雨，再吞了一碗，又饮了一盏甘雨，三次三碗俱吞下，三盏甘雨俱送下。不多时，腹中作响，如辘辘之声不绝。汲取净桶，进行了三五次，服了些迷饮，祈祷在龙床之上。有两个妃子将净桶检看，说不尽那污秽痰涎，内有糯米饭块一团。妃子进龙床前来报：“ 病根都行下来也。” 国王闻此言，甚喜，又进一次米饭，少顷，简觉心胸宽泰，气血调和，就精神抖擞，脚力强健。下了龙床，穿上朝服，即登宝殿，见了唐僧，折倒身下拜。那长老忙忙还礼，拜毕，以玉手搀着，便叫阁下快具点贴，贴上写朕再拜顿首字样，差官奉请法师三位高徒，一必将大开东阁，光禄寺排宴酬谢。多官领旨，拒检的拒检，排宴的排宴，正是国家有倒山之力，霎时俱完。却说八戒见官投检，喜不自胜道：“ 哥啊，果是好妙药，今来酬谢乃兄长之功。” 沙僧道：“二哥说哪里话，常言道，一人有福，待气一物。我们在此合药，俱是有功之人，只管受用去，再休多话。”咦，你看他兄弟们俱欢欢喜喜进入朝来，众官皆饮，上了东阁，早见唐僧、国王、阁老都已在那里安排筵宴里。这行者与八戒、沙僧对师傅唱了个诺，随后众官都至。只见那上面有四张素桌面，都是吃衣看食的筵席，前面有一张荤桌面，也是吃衣看食的珍馐，左右有四五百张单桌面，真个排得整齐。古云：“珍馐百味，美露千钟，琼膏酥酪，锦缕肥红，宝装花彩艳，果品味香浓。斗唐龙蟾列诗仙，秉战脱炉百凤履，荤有猪羊鸡鹅鱼鸭斑斑肉，素有酥肴笋芽木耳并蘑菇，几样香汤饼，数次透酥糖，滑软黄粱饭，清新菇米糊，色色粉汤香又辣，斑斑天幻美还甜。君臣举盏方安席，各分品级慢传壶。”那国王御手擎杯，先与唐僧安坐。三藏道：“ 贫僧不会饮酒。” 国王道：“ 素酒 法师饮此一杯何如？ 三藏道：酒乃僧家第一戒。 国王甚不过意道：法师戒饮，却以何物为敬？ 三藏道：顽徒三众代饮吧。 国王却才欢喜，转金枝递与行者，行者接了酒，对众礼毕，吃了一杯。国王见他吃得爽利，又奉一杯，行者不辞，又吃了。 国王笑道：吃个三宝桌。 行者不辞，又吃了。 国王又叫斟上，吃个四季杯。 八戒在旁见酒不到他，忍得他蝈蝈咽吐，又见着国王苦劝行者，他就叫将起来道： 陛下吃的药也亏了我，那药里有马。 行者听说恐怕呆子走了消息，却将手中酒递与八戒，八戒接着就吃，却不言语。 国王问道： 神僧说药里有马，是什么马？ 行者接过口来道： 我这兄弟是这般口场，但有个经验的好法，他就要说与人。陛下早间吃药，内有马都灵。 国王问众官道： 马都灵是何品位？能依何证？ 时有太医官在旁道： 主公，都灵味苦寒无毒，定传消痰大有功，通气最能除血中，补虚凝嗽又宽中。 国王笑道： 用得当，用得当，朱长老再饮一杯。 呆子亦不言语，却也吃了个三宝钟。国王又递了沙僧酒，也吃了三杯，却继续坐。宴饮多时，国王又请大爵，奉于行者。行者道： 陛下请坐，老孙依循痛饮，绝不敢推辞。 国王道： 神僧恩重如山，寡人酬谢不尽，好歹尽此一鞠躬，朕有话说。 行者道： 有甚话说了，老孙好饮。 国王道： 寡人有数载忧疑病，被神僧一贴灵丹打通，所以就好了。 行者笑道： 昨日老孙看了陛下，已知是忧疑之疾，但不知忧经何事。 国王道： 古人云，家仇不可外谈，乃神僧是朕恩主，唯不孝方可告知。 行者道： 怎敢笑话，请说无妨。 国王道： 神僧东来，不知经过几个邦国。 行者道： 经有五六处。 又问： 他国之后，不知是何称呼？ 行者道： 国王之后，都称为正宫、东宫、西宫。 国王道： 寡人不是这等称呼，将正宫称为金圣宫，东宫称为玉圣宫，西宫称为银圣宫，现今只有银玉二后在宫。 行者道： 金圣宫因何不在宫中？ 国王滴泪道： 不在已三年矣。 行者道： 向哪乡去了？ 国王道： 三年之前正值端阳之节， 朕与平后都在御花园海流亭下结粽插艾，饮菖蒲雄黄酒，看斗龙舟。忽然一阵风至，半空中出现一个妖精，自称赛太岁，说他在麒麟山谢志洞居住，洞中少个夫人，方得我金圣公生得貌美姿娇，要做个夫人，叫朕快早送出。如若三生不现出来，他就要先吃寡人，后吃众臣，将满城黎民尽皆吃绝。那时节，朕却忧国忧民，无奈将金圣公推出海流亭外，被那妖响一声射将去了。寡人为此着了惊恐，把那粽子凝滞在内，况又昼夜忧思不息，所以成此苦疾三年。今得神僧灵丹服后，行了数次，尽是那三年前机智之物，所以这会儿提剑身轻，精神如旧。今日之命皆是神僧所赐，岂但如泰山之重而已乎？行者闻得此言，满心喜悦，将那济公之酒两口吞之，笑问国王曰： 陛下原来是这等精幽，今遇老孙幸而获遇，但不知可要金圣公回国？ 那国王低泪道： 朕切切思思，无昼无夜，但只是没有一个能获得妖精的，岂有不要他回国之理？ 行者道： 我老孙与你去扶妖邪，那时何如？ 国王跪下道： 若救得朕后，朕愿领三公九嫔出城为民，将一国江山尽付神僧，让你为帝。 八戒在旁见出此言行此礼，忍不住哈哈大笑道： 这皇帝失了体统，怎么为老婆就不要江山，跪着和尚？ 行者急上前将国王搀起道： 陛下，那妖精自得金圣公去后，这一向可曾再来？ 国王道： 他前年五月节射去了金圣公，至十月间来要娶两个宫娥，说是服侍娘娘，朕即献出两个，至旧年三月间又来要两个宫娥，七月间又要去两个，今年二月里又要去两个，不知到几时又要来也。 行者道： 似他这等贫来，你们可怕他吗？ 国王道： 寡人见他来得多遭，一则惧怕，二来又恐有伤害之意。九年四月内是朕命公起了一座避妖楼，但闻风祥指使他来，给予二公九嫔入楼躲避。 行者道： 陛下不去，可携老孙去看那避妖楼一番，何如？ 那国王即将左手携着行者出席，众官一皆起身。猪八戒道： 哥哥，你不打理，这般御酒不吃，破席破座的，且去看什么礼？ 国王闻说，情知八戒是为嘴，即命当家官抬两张素桌面，看酒在碧妖楼外伺候。呆子却才不嚷，同师父沙僧笑道： 翻席去也。 一行文武官引导，那国王并行者相搀，穿过皇宫，到了御花园后，更不见楼台殿阁。行者道： 碧妖楼何在？ 说不了，只见两个太监拿两根红漆杠子，往那空地上掬起一块四方石板。国王道： 此间便是，这底下有三丈多深，挖成的九间朝殿。 内有四个大缸，缸内满注清油，点着灯火，昼夜不息。寡人听得风响，就入里边躲避，外面着人盖上石板。行者笑道：“ 那妖精还是不害你，若要害你，这里如何躲得？” 正说间，只见那正南上呼呼的吹的风响，波土扬尘，唬的那多官齐声抱怨道：“ 这和尚言犟口，说起什么妖精，妖精就来了。” 慌的那国王丢了行者，急钻入地穴，唐僧也就跟入，众官一躲个干净。八戒沙僧也要躲，被行者左右手扯住他两个道：“ 兄弟们，不要怕的，我和你认他一认，看是个什么妖精。” 八戒道：“ 可是扯淡，认他怎的？众官躲了，师傅藏了，国王毙了，我们不去了吧？炫的是哪家事？” 那呆子左挣右挣，挣不得脱手，被行者拿定多时。只见那半空里闪出一个妖精，你看他怎生模样？九尺长身多恶狞，一双环眼闪金灯，两轮扎耳如撑扇，四个钢牙似插钉，鬓绕红毛眉竖雁，鼻垂精准孔开明，孜然几缕朱砂线，颧骨灵层满面青，两臂红筋蓝电手，十条尖爪拔枪擎，豹皮裙子腰间系，赤脚蓬头若鬼形。行者见了道：“ 沙僧，你可认得他？” 沙僧道：“ 我又不曾与他相识，哪里认得？” 又问：“ 八戒，你可认得他？” 八戒道：“ 我又不曾与他会茶会酒，又不是宾朋邻里，我怎么认得他？” 行者道：“ 他却像东岳天齐手下把门的那个桥面金睛鬼。” 八戒道：“ 不是，不是。” 行者道：“ 你怎知他不是？” 八戒道：“ 我岂不知，鬼乃阴灵也，一日至晚，教身有虚害时方出。今日还在巳时，哪里有鬼敢出来？就是有鬼，也不会驾云，纵会弄风，也只是一阵旋风儿，有这等狂风，或者他就是赛太岁也。” 行者笑道：“ 好呆子，倒也有些论头。既如此说，你两个护持在此，等老孙去问他个名号，好与国王就取金圣宫来朝。” 八戒道：“ 你去自去，且莫供出我们来。” 行者昂然不答，急纵祥云跳江上去。咦，正是安邦先却君王病，守道须除爱物心。毕竟不知此去到于空中胜败如何，怎么擒得妖怪，救得金圣宫，且听下回分解。